车的过程当中，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以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且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比如说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，可以将车载广播长期锁定在品配1033，相信好音乐一定会给你提神醒脑。 我曾经孤独的要曾经是谁的快乐，在上面摆荡草原上摇曳着的花呀，阳光蒸发了无人的喧哗。男孩子离开而且长大，发现旅途上并不是太繁华，一路上追逐白色飞马，来到了陌生的霓虹悬崖。如果说不会好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，为何我还继续着追逐那梦中童话。像流浪迷幻的舞池中，大声地喊出了我才是人生啊，在午夜的喧闹中融化，在独处的疲劳中努力挣扎。那一位可疑的演员啊，为什么会站得令人惊讶？慢慢后背影后的潇洒，带走了永远是你的解答。我说不会后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，为何我还继续着追逐那梦中童话。如果说不会后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，为何我还执意着追忆那似水年华，追忆似水年华。说不回头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，为何我还追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。如果说不回头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，为何我还追忆着追忆那似水年华。 你知道吗，就是生活当中呢，总会有一个人，他老是跟你过不去，说你不够勤快，比不上别人温柔，批评你乱花钱，嫌你不会打扮，你在他的眼中简直就是一无是处。可是就是这个人呢，用他的勤劳滋养着你的惰性，用他的坚强呵护着你的浪漫，用他的所有填补你的欲望，用他的忠贞护卫着你的美丽。于是呢，你慢慢不在意他说什么，而是坚定地跟他过下去，对不对？ 他将是你的新郎，

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呢，可能会比较嫌弃自己身边的那一份感情或者是那一个人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用你的一生去等待，你一定是能找到那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那个人。但是你会用一生去等待吗？如果不能的话，那就一定要珍惜手里的这份幸福和拥有。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四周闪闪的荧光，不觉世事的眼眶，记忆像眼前清辉的手臂有些摇晃，似乎倒流的时光，你我牵着手哼唱，我们红着脸昂张望，舞台如梦一样。流水的年华，那些悄悄话，去过的远仿佛烟花，此刻我最应该为你唱歌。你挥挥手，我能感受，当你为我叫的时候，或许我进入这天堂，也是因为幸福的颤抖。路不好走，你却依旧蔓延的爱，找不到理由，就像你年少时的沉默，我总无法猜透。 Bye.

说再见。再 静静走向